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34回。自第二日开始，谢之芳如旧时那般将姐姐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指望着能在大婚之前把她消耗的精气神紧数调养回来。灵芝、鹿茸等补品流水似的往府里送，更不用提她这么多年来私下里收藏的珍奇古玩。官媒带着几十台礼物体体面面地上门提亲，看热闹的百姓将谢府围得水泄不通，纷纷议论起这位鬼面男子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躺在床上养病的谢涛，听说这周玉乃是天子近臣，又在宫变之中立了大功，如今低声下气地过来求娶长女，颇觉扬眉吐气，摆起岳父的威风，不顾谢夫人的劝阻，坚持要见女婿一面。也不知二人在屋子里聊了些什么，待到周玉出来时，谢涛气得鼻歪眼斜，吐血三声，瞪着他的背影要骂却又不敢，哆嗦了半晌，只得嚎啕大哭。谢夫人立在廊下，无奈叹了口气， 唉，他变成这副模样已是遭了上天报应，你又何必落井下石。 谢之芳派手下去库房取上好的山参，交代务必要在大婚之前吊住谢涛的命。闻言嗤笑一声道， 若不是他横生知己，姐姐也不会险些丧命。我看在您的面子上不与他计较，他就上赶着找不自在，闹成这样也是自讨苦吃，和我有何干系。 这是将谢之真患病的事也紧数算在谢涛头上，偏激至此令谢夫人连连摇头。谢之芳重又提起谢夫人替他拦住姐姐嫁人的事，向他深深行了一礼道， 母亲对我姐弟二人恩重如山，这些年又受了不少委屈，我心里都有数，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。 报不报恩的我倒没想过，只有一条你须得答应我，真娘性情柔顺安静，便是受了什么委屈也只藏在心里，轻易不说与旁人，以及非要强求便不可行那始乱终弃的混账事，成亲之后好好疼他敬他，常常带他回娘家看看，若是他样样不乐无精打采，我可是不依的。 谢夫人正色叮嘱，这是将他当女婿托付的意思了。谢之芳郑重应下，行了问明纳吉之礼，过不了几日便使人抬了128台聘礼招摇过市，极尽铺张。这聘礼之数远逾规制还在其次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其中的分量。只见当先一台摆了两个匣子，里面盛着大额的银票及房契地契，再往后跟的是足金打造的猪首、喜羊和两对雉鸡，成箱的玉如意、珍珠珊瑚、龙凤喜镯、香泡茶礼，便是喜饼四果也用金银雕的纤毫毕现，惟妙惟肖，令人啧啧称奇。这一套下来花费足有百万之巨，长安城一片哗然。有急于在太子面前表现的言官第二日便参了谢之芳一本，说他穷奢极侈，目无法纪。谢之芳振振有词地辩道， 爷花的是你的银子，娶的是你家的姑奶奶，谢家大小姐贵为公主，又深明大义，为苍生社稷祈福数年，贻误了青春，方才换得如今这太平盛世，怎么就当不得略出格一些的聘礼？爷还觉得给的不够，委屈了他呢。 上个月南边还饿殍遍野，反民作乱，陛下中毒不醒，两位皇子一位血溅当场，另一位圈禁宫中，哪里来的太平盛世一说？再者，谁不知道谢家小姐当年是因为被匪寇坏了身子， 嫁不出去，方才进庵里修行的。偏偏他将破鞋当成宝贝，上赶着要求娶，是规矩体面与无误。那名言官见他睁着眼说瞎话，又不好当着新主的面说些晦气话，气得吹胡子瞪眼，一口气好险没上来。纪温成却是知道谢之芳的心思，宽和地笑了笑，一味偏袒他。 哼，爱卿说的有理，既是觉得李伯故再添四十台，凑个吉利数便是。会和妹妹这些年也受了不少委屈，待到大婚之日，故亲自为你们主婚。 谢之芳翻身拜倒，朗声谢恩，又大大方方地接了柱国大将军一职，官居正一品，位于丞相之上，从白丁之身一步登天，令世人为之侧目。大将军的婚期定在腊月18，谢之真的嫁衣是两年前便是绣工出众的绣娘悄悄缝好的，这会儿派了镖局一路护送过来。谢之芳打开盒子细瞧，见层层叠叠的红纱起立如同云霞，上面用金丝银线绣满了金蝶玉凤，每一只都栩栩如生，翩然欲飞，既觉得满意又感到遗憾。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姐姐穿着亲手所绣的嫁衣是如何的明艳动人，也记得她剪碎嫁衣的那一夜，为了齐清城那个狗东西哭得有多么肝肠寸断。明面上看起来自己是最后的赢家，眼看就要抱得美人归，春风得意，好不快活，可总有一些东西是他穷尽毕生之力也无法得到的，譬如他的真心爱慕。谢之芳在书房中枯坐半晌，寻出一把锋利的剪刀，小心将前襟上的一只凤凰拆掉，抚平褶皱，又捧着去见姐姐。 绣娘粗心，少绣了一块，再送回去修补也来不及，劳烦姐姐费费神将这里补上吧。 他垂着眼皮低声说道，神色无精打采的。如此他便可以当着嫁衣是姐姐亲手所绣，当她是心甘情愿嫁给他的。谢之真不疑有他，将嫁衣接过，用同色的丝线比着旁边的图样绣好，堪称天衣无缝，一星半点修补的痕迹也看不出来。随着大婚之日临近，谢之芳越来越紧张，多思多虑，夜夜失眠。他调了数十名暗卫过来，将谢府围得铁桶一般，说是为了保护谢之真的安全，更多的是怕他生出悔意寻隙逃婚。他也曾想过派人去临安暗杀那个姓裴的，好永绝后患，又怕哪天叫姐姐知道了，与他恩断义绝，两人之间再无回转余地。可在这当口，偏偏有人上赶着触眉头。上朝的路上，他听见两位官员背地里编排谢之真当年遭山贼掳掠一事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仿佛身临其境参与其中似的，又评论他祸国妖姬一般的绝色姿容和尤物身段，污言秽语不绝。谢之芳毫无身居高位的涵养和气度，亲自动手将那两名官员揍了个半死，倒吊在马上游街示众，又派人去他们府上将宅院从里到外砸得稀烂。对他跋扈作为颇为不满的老臣们立时便炸了锅，在朝堂上和拥护他的新贵们吵成一团。也是到了这时，许多顽固的老头子们方才惊觉，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权臣，看似不显山不露水，竟然拥有如此庞大的势力支持，深不可测，令人生畏。太子明面上各有深斥，私底下还是偏袒于谢之芳，降了那两人的官职，只罚了谢之芳一个月的俸禄，回头却又往谢府赏赐了许多珍宝以示抚慰。腊月16，谢之芳度日如年，焦灼难安， 有心寻晦气，便提了一食盒的好酒好菜，进宫求了个旨意，前去探视被圈禁于承德宫的纪温瑜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